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听众朋友，长书天地节目从今天开始为您播出小说《黑白》，下面请听第一讲。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，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马车驰进了江南小镇，马蹄铁在石板上敲出磕磕声。蒙着帘子的车身不再剧烈地晃动了，车行平稳了许多，也缓慢了，仿佛信马由缰。半躺在车里的女人努力地坐起身子，说了一声： 到了，到了。 她苍白的脸上露出一丝漾开来的神情，这一路长途她的神情仿佛一直锁着。女人伸手掀开一点车帘，浓重的暮色映得她的脸上有一片酡红。在她身边未坐的小男孩一骨碌地爬起来，伸头去看外面。几天中车身在乡间土路上摇晃时，他透过被风翻卷过来的帘子，看到的是前面耸动的半个马身和马前蹄下溅起的泥浆。一路走来下了几天的雨，这在他的老家是少有的，在孩子的意识中是看不尽的雨了，与他人生的第一次长途连着的便是雨的感觉。长长的路，马车与泥浆连着，暗黑色的泥浆。眼下看到的是两边暗色蒙蒙的木楼，那有着高低飞檐的旧式楼，中间一条石板路，石板一块块铺着延伸向前，像画着一道道线的棋盘。一侧两个马蹄敲落下去，泥浆从石板的拼缝中冒着黑色。两边的楼房之上是灰黑色的云天，云一层层一块块地凝定着，风迎面吹进帘子里来，带着丝丝的雨腥。远望去，这那头高高的建筑上面像旗杆一般支着一个白晃晃的圆形图案。就在这一刻，天光恍惚闪亮了一下，这是一忽闪的感觉，多少年中常常出现在孩子的梦中。江南小镇的雨一直下着，雨像现实的落下来， 镇上楼群裸露在外的木质都泡松了，愈发显得年代久远。那天坐马车的男孩趴在镇南一幢旧楼的老虎天窗上朝外面望着，从窗口看出去，一排排青灰瓦楞伸得很远，天暗沉沉的，从天上到地下仿佛到处都是雨。来到小镇几天了，男孩见到的就是雨，对他来说这地方以雨连着。他不熟悉镇上的景，不熟悉镇上的人，熟悉的便是雨。在江北他也见过雨，江北的雨是大片大片的，哗啦哗啦的，下一会儿就完了。在这里男孩听到的雨声是稀稀索索的。男孩有心思细细看着，雨线随着风飘过去，落在院外的一棵玉兰树上，打着玉兰树大片大片厚厚的叶子。树下是院子的篱笆，篱笆隔到塘边，塘边映着一片白亮，四周都是暗蒙蒙的。在男孩眼中，那白色的一片水塘在雨点打落下活了似的，鲜亮鲜亮地浮动着摇曳着，在暗色中如生动的另一个世界吸引着他。男孩一个翻身从窗上爬下来，走到阁楼的门口。这间小阁楼是他住的地方，阁楼中间放着一张小床，在床上搁着一张凳子，就够到了窗户了。阁楼门外便是楼梯。男孩朝楼下望着，二楼连接阁楼的是一张竹梯，每天都有小舅来抱着他下去吃饭的。男孩犹豫了一下，学着舅舅反转身来，从竹梯上一节一节地向下爬去。楼梯像是无穷无尽的高，爬到中间摇晃了一下，男孩慌忙地要叫起来，他忍住了，尽量闭上眼睛，用脚向下踏实一个个圆竹棍儿。终于到了二楼，二楼的房间门都关着，黑洞洞的一片。二楼那头正对着楼梯的房间里躺着的是他的母亲，听声音舅舅家的人都到那个房间去了。来小镇的这些天，男孩总是一个人，大家只注意躺着的母亲，他们在母亲身边与他说话。母亲在江北的家中也是躺着，但难得有人与他说话，母亲也很少说话。但到江南小镇后，母亲一直在说着话，与来看他的人一个个的说着话，很多的话像熟果子似的一颗一颗的落下来。下一层的楼梯男孩就下得快多了，木楼梯虽然直直的，但是有扶手，他倒抱着扶手，几乎是扶在楼梯上滑下去的。男孩开了门，一阵风似的跑到雨中去，他顺着院篱笆往后院走，那个水塘就静静地躺在后院外，雨季里水塘漫漫，与地面平了，离塘一小段路，土被水濡软了，脚踩下去 鞋便沾着了泥浆。塘水之上的天空凝定着一团团的乌云，男孩面前的塘水一片黑蒙蒙。男孩不知道，在阁楼上看到的那片生动的白亮到哪儿去了，怎么就变了。在雨里，男孩一时有点冷。男孩看着水塘，雨线在水面上溅起万千细小的水点，跳起的水点映着微微的亮色，恍惚间那亮点连成了一片晃动着的白色之形。男孩看到了母亲，就在暗影的塘水之上浮现着。母亲穿着白衣，脸色也是白的，对着男孩微笑，微微地皱着眉头，恍惚伸着手。一瞬间，男孩觉得母亲在招呼他，但他没有听到声音。男孩向前走过去，他走了几步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腿已在寒冷的水塘中，他只想走向母亲，然而他的脚粘在了塘畔的淤泥中拔不起来，他无法再向前走。他向母亲伸出了手，可是母亲白色的身影晃动着，随后在雨中飘走了，飘进了黑暗中，飘进了那雨线遮着的黑暗中。这时，男孩听到了楼上的声音，母亲的房间传出来的声音，接着有很多的脚步声，再接着舅母叫了两声，带着哭嗓的声音，怪怪的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才静下来。后来，小舅来了，他把男孩抱起来，用一只手托取着男孩满身泥与水的腿。男孩说：叫我吗？是妈妈吗？小舅说：妈妈不在了。男孩说：他去哪儿了？很久很久，小舅只是站着，雨水在他的脸上流动着。小舅说：他去了黑色的世界。男孩想到母亲应该还在房间里，他想去看她，他也想到小舅的话是对的，母亲刚才是飘走了，他有点弄不懂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小镇东头常家的大门上挂着一条白布，这是小镇习俗，表明家里死了人。小镇人不多，一般都是各顾各生活，只有婚丧这两件大事是镇上人都参与做的。这一次常家却没声张，镇上人也没有表现出热情来。毕竟死了的人是常家嫁出去的女儿。俗话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又有俗语说，无油无盐不吃冬瓜，无爹无妈不回娘家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 常家的女儿却在死之前赶回到小镇来。江南入梅多雨，半月黄梅，过了小暑，出梅那日，雨像是要停了。突然，响了一声雷，雨又继续下了下去，扯都扯不开来的漫天阴霾。镇上的人眉头都是触着两道直线。梅季倒回来，雨便又下了一个梅季，俗称倒梅。田里的农作物的根都沤烂了，这一年的黄梅雨下的时间特别长，镇上的人不免将女人的死与天气连起来。镇街的石板路上显见行人，街上的店面也都早早地上了门板。常家老大常德宝做的是木器生意，在街上有个铺面，铺面歇了，常德宝坐在常家楼的厅堂里，捧着紫砂壶喝茶。这只素面提梁壶用得有年头了，已被他手摩挲得光光亮亮。常德宝说，人离不开水，他是一天两包水，白天提饱水喝茶，茶壶不离手，晚上水包皮，泡澡泡在澡盆里。常家的柴房里搁着一口棺材，家里死了人，有着丧葬的氛围。出出进进的人也都带着肃穆的神情。本来常德宝就是个喜欢安静不喜欢喧闹的人。常家有个帮佣刘嫂，原是乡下的表亲，她从楼上领着陶阳子到厅堂来，常德宝的两个儿子也跟在一旁。大儿子常木星手里拿着一块黑布，抢着对常德宝说，阿爹，杨子又把这个丢掉了。常德宝看一眼妹妹留下的独生子，孩子名叫陶明谦，这个名字很难记，别人都叫他小名陶阳子。陶阳子头上扎着一条白布，白布在脑后打了个结，两根长长的布条挂在身后。他一声不响地看着常德宝，眼光直直的。常德宝皱了一下眉头，这个五岁多的小外甥身材显得小了些，眼中却有着一种琢磨世事的眼光，又似乎在看着远处什么地方的东西。刘嫂当着常德宝的面把黑布套到陶阳子的袖子上，可一转身，陶阳子又把那块黑布扯下来丢在了椅子后面的黑暗中。常德宝注意到他的动作，咳嗽了一声，孩子转脸依然直直地看着他。院子里有人说着，来了来了。常德宝放下茶壶，身子端坐着，就见门口进来一个个子矮矮的老人。本来常德宝以为会是妹夫家的人，妹妹去世第二天，小弟常德成就去江北陶家报丧，常德宝等着陶家来人商议后事。本乡里的亲戚朋友都没有报丧，不知家里住八里外的舅舅任武如何来了。任武本来是税官，在城里供职，歇事后在八里外靠山的水边 治了田宅养老。怎么也没个动静，白事为大呀。任武在中间的太师椅上坐下来，听常德宝说了妹妹去世的情况，便开口说。常德宝亲自捧上茶来，嘴里说，毕竟是外家妹子，让德成去陶家听说法，要不要送她回去。德成说了，就去就回，算着今天该回来了。任武说，你说的倒对，只是要将他送到江北需多少日子，除非火化了送去，要不这又闷又湿的天气如何到得了，我们这儿偏偏又没有寺庙，如何火化，还是要做出殡的打算呢。常德宝应了一声，啊，是。他的心里本来也有过这种盘算，只是总还得听听那边陶家的说法。过了一会儿，常德宝又说，唉，妹子也是，嫁后多少年都没回来过，这次倒像是赶着回来送终的。陶家的这门亲本来就是任武做的媒，他出官差到江北，熟悉了陶家男人，陶云才也是一个官，妻子死了两年，经人一谈一说就结了亲。任武前两天听人说外甥女回来了，想着来看一下，没想他已去世。任武说，这也是定数让他回到常家来。任武说着，看到旁边站着的陶阳子，便伸手指着，这是陶家的孩子吧。常德宝就叫陶阳子过去给舅公公磕头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两位舅舅与陶家交涉后，决定将陶阳子留在常家，他们还安排了母亲的葬礼。到了年龄以后，陶阳子开始在小镇上私塾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黑白描写了棋手陶阳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，故事围绕着陶阳子与围棋息息相关的生活展开，通过个人命运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。作者楚福金表示，故事中的人物与情节都是虚构，唯有围棋的各种招数来自他与棋友的实践。书中展示出的围棋招数让人眼花缭乱，瞠目结舌。楚福金表示，